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8号星期六，农历正月22，北京晴，8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强调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作批示。 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向巴总统致慰问电，李克强向巴总理致慰问电。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召开1周年特别报道，总书记与新闻舆论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 农业部表示，今年将力争稻谷小麦面积稳定在8亿亩。 工信部统计显示，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地位。 教育部将开展学生欺凌与暴力专项治理。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李克强、张德江出席座谈会。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和总体部署，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正在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这既对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新课题，也为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新机遇。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习近平强调，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切实加强国家安全工作，为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保障。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要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水平，注意从源头上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加强交通运输、消防、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治理，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市场化引导，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 确保大数据安全，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和有效防护。要积极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要加大对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法律、机制等保障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适应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习近平强调，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各地区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的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强化维护国家安全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关心和爱护国家安全干部队伍，为他们提供便利条件和政策保障。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侨务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侨务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在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中外友好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侨务战线的同志们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中国联系世界的重要纽带，是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涉侨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团结调动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开创了侨务工作新局面，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十三五时期，望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中央侨务工作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要求，持续推动侨务工作改革创新，扎实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增进中外交流合作、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对巴基斯坦信德省塞赫万地区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表示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京西贵国信德省塞赫万地区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遭遇的不幸深表同情，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表示，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这一恐怖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所做的努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致电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对巴基斯坦信德省塞赫万地区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表示慰问。李克强在慰问电中表示，京西贵国信德省塞赫万地区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方对这一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李克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所做的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职责使命、方针原则、创新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个场合就新闻工作发表重要讲话。请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周年特别报道上篇，总书记与新闻舆论工作。采制央广记者刘乐、马闯。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集中调研了3家中央媒体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媒体和学者普遍分析认为，讲政治是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的核心与要义。习近平用5个事关肯定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这一论述充分表明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工作，是对新闻舆论工作最好的提纲挈领。习近平在讲话中用48个字为我们概括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乘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内外、沟通世界。 新闻舆论工作者应该如何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习近平在讲话中用1个必须、4个牢牢指明了方向。 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第一就是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第二点呢，就是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三呢，就是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第四就是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信党。 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给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带来新机遇、新挑战。习近平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 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 去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关键在人。去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9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大家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新闻舆论工作始终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一个重要的阵地，这支队伍也是一支能够坚守职责、奋发有为的队伍，甚至我们是用智慧、汗水，甚至是生命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既一脉相承，又不断深化创新，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系统性的中国特色新闻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做好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引。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题为《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写在习近平总书记219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无论是完成好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还是肩负起48字职责使命，都要求新闻舆论战线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进一步筑牢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牢记心中之责，用好手中之笔，走好脚下之路，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 必将以更加精彩的时代篇章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奋斗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从三个方面对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新格局，二是完善建设管护机制，三是健全定价机制。意见要求要强化规划引导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日前，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集中向被巡视的十四个单位党组织反馈情况。中央编译局被指对中央精神的学习传达不及时，主责主业不突出，选人用人把关责任虚化，存在小圈子现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多有发生，资金资产管理存在漏洞，存在廉洁风险。中国外文局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主责主业聚焦不足，考核导向走偏，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现象，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履行两个责任不到位，对一些问题线索长期搁置，存在廉洁风险。光明日报社政治家办报意识不强，报纸思想文化特色淡化，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够，个别宣传报道存在导向偏差。经济日报社引导经济改革发展舆论作用发挥不够得力，聚焦主责主业不够，过度追求经济利益，采编经营两分开不彻底，对下属单位管理不力，一些单位和人员利用宣传资源谋取不正当利益。中国普通干部学院党的领导弱化，落实党校信党要求有待加强，科研经费使用问题较多，存在利用教学资源谋利益问题，后勤监管漏洞较大，铺张浪费问题较突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与科研存在脱节现象，领导班子发挥核心作用不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对授课内容把关不严，存在利用培训资源谋取私利问题，科研管理不规范，经费使用违规问题较多，项目建设存在廉洁风险。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选人用人工作不规范，存在违规兼职、干部档案材料缺失等问题，后勤管理和物资采购监管不力，廉洁风险较大，科研项目管理不完善，经费使用违规问题较多，委托培训违规问题时有发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主动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重大科研成果不够，基金资助存在人情项目倾向，廉洁风险较大。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的建设虚化，理想信念教育不够，两弹一星精神淡化，党管干部不够严，违规设置机构，设立非领导职务，党管人才不够有力，中青年科技骨干人才不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革创新缺乏担当意识，党建工作比较薄弱，队伍管理不够严格，全面从严治党意识不够强，监督执纪失之于宽松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廉洁风险防控不到位。中国法学会党的领导弱化，结合自身职能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比较欠缺，一些部门和单位存在趋利化倾向，对所属研究会监管不严，对基层党建和系统党建工作重视不够，工作抓得不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特别是中央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不到位，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不充分，党的建设抓而不紧，存在虚化弱化现象。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工作重要指示开拓性不强，措施抓得不实，统筹推动中央助残政策落地不到位，四风问题进而不决， 机关化、官僚化问题依然存在，一些下属单位依仗机关资源搞副业，服务职能弱化，廉洁风险较大。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聚焦主责主业不突出，有些公益项目没能形成示范效应，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不充分，维护基金会声誉不够，影响了公信力，选人用人工作不规范，干部群众认可度不高。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立春已过，雨水将至，目前黄淮地区小麦已开始返青起身，春耕备耕也从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部相关负责人昨天接受中国之声独家专访时表示，今年气候形势苗情复杂，将力争稻谷小麦面积稳定在8亿亩。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业部数据显示，今年冬小麦面积基本稳定，开春以来苗情转化升级较快，目前主产区大部小麦苗情总体正常，是近几年来苗情基础较好的一年。特别是秋播以来降雨充足，占小麦面积80%以上的旱地麦长势普遍好于上年。但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表示，气候影响和苗情走势对春播形势至关重要。农业部已派出5个督导组，吩咐夏粮主产区和春播重点地区开展工作督导，确保高标准完成春播任务。 重点是要落实好最低收价政策，力争稻谷小麦面积稳定在8亿亩，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过去一年中，玉米面积调减是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曾衍德坦承，今年结构调整的难度仍然较大，农民关注调结构后的种植收益问题和调整后的产品销售问题。当前情况下，农业部门需要强化对农民的信息引导和政策扶持。 今年重点是调减0到1等非优势区的面积，力争今年再调减整玉米以1000万亩，减少无效供给。同时要发展市场紧缺的大豆、杂粮、青出玉米等种，增加绿色优质的农产品有效供应。 工信部部长苗圩昨天表示，去年我国工业运行情况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地位。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去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工业扭转了上年生产增速和效益大幅下滑的局面。三月以来各月增速均稳定在6%以上。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目标定为6%左右。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这个速度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市场预期较为吻合，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工业经济企稳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去产能、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应也在开始显现。新旧动能在有序的转换和推进，互联网加将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些都为工业和通信业平稳的运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目前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地位，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已经连续2年产销居全球第一。苗圩说， 尽管今年1月份呢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是我们预计全年下来比照去年还会有一个可观的增长。 教育部今年将开展学生欺凌与暴力专项治理。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去年湖南、广东等地发生的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公安部已会同教育部等相关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下一步将开展学生欺凌与暴力专项治理， 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依法依规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对受害学生及时进行心理辅导，对施暴学生开展心理和行为矫治，并予以适当的教育惩戒，构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报告公安、检察、审判机关依法处理，有效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 新闻动车组，商务部数据显示，一月对外投资总体下降。2016年中国电视购物行业白皮书发布，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案，再审改判无罪。请听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的983家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32.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5.7%。一月对外投资流向房地产业的金额同比下降84.3%。 流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资金同比下降93.3%，部分行业海外投资的下降，除了与国家政策引导有关，也与一些东道国对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采取限制措施有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投资受到重点关注，投资结构日益优化。 一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流向装备制造业22.9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7倍。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昨天，2016年度中国电视购物行业年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在昨天的电视购物行业年会上，相继发布了2016中国电视购物行业白皮书和电视购物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据行业白皮书显示，2016年中国电视购物行业总销售额达到了366亿元，但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仍不足1%。与韩国、美国电视购物的占比相比，中国电视购物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央广购物董事长董铁明： 由于前些年我们负债过重，大家对电视购物的这个公信力产生了怀疑，让我们背上了很重的包袱。那么这几年呢，像现在我们联盟出现以后制定的节目标准呢，制定的公约的自律的这个手段呢，实际上就是在从行业内部来不断的就约束这种行为。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2016年4月15号，王立军因无证收购玉米被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去年12月，最高法指令巴彦淖尔中院再审此案。再审法院认定，王立军当时无证收购玉米的行为违反有关规定，但不构成犯罪。宣判后，王立军表示不再上诉。 感谢最高人民法院，以后我还会继续收购玉米。 判决生效后，王立军将申请国家赔偿。央广记者宝音孙莹巴彦淖尔报道。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周年之际，中宣部召开2017年新闻战线新春走基层活动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强调新闻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文风改进永远在路上的批示精神，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改文风，更加体现群众观点、国情意识和文化自信，真正形成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粗话哑说、空话不说的报道风格，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 今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经国务院批准，2017年生产的早鲜稻、中晚鲜稻和精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50公斤130元、136元和150元。 环保部日前印发通知，为推动地方政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将在开展城市空气质量客观状况排名的基础上，对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程度进行排名。 北京市作为全国数字传播产业高地，在全国率先开展数字编辑专业评价工作。2016年共有65人获得数字编辑专业高级职称。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25名中国船员滞留秘鲁，不能下船，不能回国，谁把他们接回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李行健、钟成，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 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00。